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诞辰105周年，朝鲜少年团全国联合团体大会14号在平壤举行。大会有各道少年团代表、平壤市学生少年和加入朝鲜少年团的学生参加，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青年同盟工作人员、战争老兵和有功者应邀出席。会上继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报告后，举行了朝鲜少年团入团仪式。加入少年团的学生跟着崔龙海同志的领唱举手宣誓，干部、战争老兵和有功者给他们系红领巾，并戴上了少年团徽章，接着有一些人做发言表示祝贺。